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小老小一起听资讯。我新奇，据调查，我国儿童首次接触互联网年龄普遍集中在6到10岁，作业和科学知识成为主要关注内容。近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了关于将17种抗癌药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并同步确定了这些药品的医保支付标准。英国钢琴家保罗·巴顿在泰国动物保护区为曾经遭受虐待的大象演奏古典交响乐，希望乐曲可以帮助他们尽快康复。意大利将在2019年7月起开始部分推行电子收据，2020年全面推行，消费者拿到小票后还可以参与抽奖。从北京市交管局获悉，明确在2019年4月30号之前办理好电动自行车牌照以及临时牌照即可，而不用再急着在本月底前扎堆上牌。从北京市环保局获悉，2018年1到9月，本市 PM2.5 平均浓度为5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16.7%。电影《无双》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10亿，创下香港警匪片在内地票房新纪录，被算是继《无间道》之后最好的港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来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一，昨天你熬夜了吗？今天要打起精神好好工作啊，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0度，最高气温19度，东北风1到2级，天气多云，可能伴有小雨，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0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0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大兴、海淀都在10到20度，丰台在11到20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景山公园、青龙峡、幽谷神潭在10到19度。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喝过的茶叶可以做茶叶枕头吗？喝过的茶叶是可以废物利用的，可以做成茶叶枕头。茶叶具有明目清神的功效，而茶叶枕头又适合新陈代谢旺盛，尤其头出汗比较多的人使用，小孩子也可以使用哦。每次将喝茶剩下的水倒干，然后将茶叶倒在漏网上，平平的摊开，放在阳光充足通风的地方自然晾干。一般情况下呢，一天的时间茶叶就可以干透，用手摸摸看，如果还有潮湿感就要继续晒。我们将每天的剩茶叶都留下来，积少成多，就可以积攒做成茶叶枕头的原料了。找一块喜欢的布将三边缝好，然后把晾干的茶叶倒入，再将开口缝上，枕头就做好了。枕中茶渣呢，建议最好是3个月更换一次，茶叶枕也要经常晾晒。时间过得飞快，2018年转眼间只剩下几10天的时间了，不知不觉又到了看红叶赏采莲的季节了。说起坡峰岭，肯定你不陌生，这儿呢是房山区周口店镇境内一个赏红叶的景点，近年来逐渐取代香山北京红叶的霸主地位。有了早知坡峰岭，何必去香山之说。11小长假结束后呢，这里1000米以上的红叶开始红了，这里有一条环山的登山步道，全由石阶铺就而成，坡度平缓，极易攀爬，走在坡峰岭的小路上可以顺着步道登山，近距离感受素颜的秋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Hey

前进。 望着你渐渐没入人海的背影，仿佛隔着天与地，爱已离去，我愿为你隐姓埋名。如果穿梭时空回到过去以后，我们可以再次牵着手就地重游，等你亲口告诉我你的承诺，等到花开之后，伤心依旧，你的浪花纸千年年岁成往事，爱你依旧，让你我再爱一次，我对这天发誓。 反而就都沉默的

双十一就到了，我在小狗电器官方旗舰店为大家准备了颜值更高、性能更强的小狗 T10 无线手持吸尘器旗舰款，更有多重好礼，快来和我一起买买买！ 我是小红的手，每次打完篮球，清水洗手就吃饭了。 我是护士小芳的手，每次接触病人前后必须消毒洗手。 我是厨师的手，每次做饭前都会用洗洁精洗手。 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有助于预防多种危害生命的病菌侵害。 10月15日，全球洗手日，和经典969学习正确的洗手方法，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的生活。 九六九，一点动听， 动听。 回望昨日昨夜， 我这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 爱是一道光，慈悲。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Listen to the word。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我星期看到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英雄的听友说想点一首蔡淳佳的依恋，并留言，当你先动心就注定你永远没有主动权了，好好爱家人吧，家人才是最后的港湾，好好爱自己，祝愿自己和陌生人。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每天上午9:30，一点动听，不见不散哦。 在我旁边，厚厚的想念，岁月光蔓延，依恋跟在你身边，看你的笑脸，吻你的唇边，如果爱是座秋千，你就是我的原点，依恋是一叠昨天你给的抱歉，多想没听见，依恋是一条天线，只收到从前，

就不会留，总是安静承受，安静忍受，安静看你走。你说我很适合当朋友，你说我总是会听你说，你说别太难过，保持联络，有空的时候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最痛是当时微笑送你走，冰到你全身后眼泪也不敢流，只怕你偶然还会回过头。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放开手是我最后的温柔。 整个社会来说，有一些勇敢选择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价值观的变迁，也是对不同人生的宽容，是新生代敢于打破旧自我的决绝。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以人生的起点为原点，建立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以能力为 X 轴，以欲望为 Y 轴，最后定义你位置的坐标一定是综合了两者的那个点。经典就来讲，我是英奇，很多选择既是你的必然，也终将是你的归途。 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像